翻嚟本港，理发店或者发型屋星期四起可以重开。市民要至少接种一剂新冠疫苗，必须使用安心出行。工作人员同顾客全程佩戴口罩。政府话，考虑到市民对服务有实际需要，而疫苗通行证实施之后运作畅顺，所以理发店、发型屋可以重开，但大部分社交距离措施就延长，包括食肆下昼六点起至翌日上昼四点五十九分唔准堂食，公众地方嘅二人限聚令，私人地方不得多过两户嘅聚集，口罩令同埋停止所有大型活动同避免群众聚集继续实施。财经消息，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七点八一九，英镑十点二四六，瑞士法郎八点四一二，澳元五点六八七，加元六点零六七，新西兰元五点三二三，欧元八点五二四，每百日元对港元六点七五六，每百港元对人民币八十点八二四。日经平均指数报24913点，升122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2045。是2045.56美元，卖出2046.45美元。天气方面，一股干燥的东北季候风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本港方面，今朝早市区气温下降至15度左右，新界再低几度。预测天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2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偏东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干燥。下星期初潮湿有雾，日间温暖。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而家气温16度，相对湿度6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咧，咁多条隧道嘅出入口咧都系正常。咁喺路面方面咧，就只系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去到果栏。咁另外喺新界啦。天水围的天影路由于有道路工程，天影路去洪水桥方向的车仍然不能够左转去平下路，港铁巴士路线 K76 都是要改道行驶。最后食安仔提提你，想食甜嘢可以揀水果或者以水果为主要材料的甜品，好味又健康。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我哋要团结同心，打低病毒，打赢呢场硬仗。 玛嘉烈医院儿童传染病科顾问医生关日华。 如果家長發現咧，佢哋個小朋友個呼吸嗰個頻率係好高，好嘈雜嘅呼吸聲，唞氣嘅時候，嗰啲咁嘅聲咧，呢啲可能係啲哮症嘅現象啦。另外咧，佢個神志啦，如果譬如突然間咧，佢係完全係冇曬活動能力，喺你面前咧，淨係由朝到晚都掛住瞓覺咧，咁呢啲咧都唔係一個好嘅現象嚟嘅。 我哋要團結同心，打低病毒，打贏呢場硬仗。 香港電台為國家運動員打氣。 北京冬残奥冬季两项男子中距离坐姿比赛，国家队刘梦图攞到今届的第八金。香港电台仅代表听众送上祝贺，并祝愿国家队继续取得佳绩。 千禧年代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2022年3月9日，新增28475宗确诊，14715宗快速测试有效情报。 理发店获准本周四重开，餐饮业等表列处所社交距离措施延长。 港大推算第五波疫情已达顶峰，总感染人数将达430万人。 拜登宣布美国禁止俄罗斯石油进口。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8:09在3月9日，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都有千禧年代。早晨各位观众听众，我是萧乐文。 昨日就多30,000+的新冠病毒阳性个案，包括埋2,000+就是透过平台申报程序这个快速测试阳性的患者嚟嘅咁。另外咧就见到明报都引述一啲消息嘅报道咧，话伊利沙伯医院咧都正筹备系专收一啲嘅染疫嘅人士，成为咧系首间咧转做呢一个嘅指定医院嘅龙头医院啊。咁啊，根据个消息所讲咧，都可能系最快呢个礼拜咧就会系实行噶啦。咁啊，可能会俾到大约500嘅新冠病人咧系转上病房嘅。之前有關於髮型屋、理髮店就係納入咗表列處所啦，咁就話要關閉，去到4月20日嘅。最新咧，政府尋日就宣布啦，考慮到市民對於相關服務有實際需要，咁所以咧就會准許喺10日，即係聽日咧係重開翻理髮店呢一類噶啦。你又點睇187231？嗱，呢段時間都聽到唔少咧啲確診者要留喺屋企啦。未必入到一啲隔離處隔離嘅設施或醫院啦，咁啊啲聽眾近日都打上嚟喺啲藥物嘅呢一類嘅物資嘅支援上面係唔夠嘅，因為佢哋確診咗啦，出唔到街啦，咁亦都聯絡唔到人哋咧係支援佢哋呢一方面嘅物資。早前政府亦都獲得內地供應嘅一啲醫療物資，成個分發嘅情況又係如何呢？政府講過話啲醫療物資好似係中成藥啊，一啲係快速測試包等等咧，會分發去一啲前線抗疫人員啊、確診病人等等嘅。成個情況係點？又請一位嘉賓同我哋傾。呢個情況都歡迎大家打嚟187231嘅電話。旁邊有民建聯立法會議員鄭永信，早晨。 早晨啊，早晨，朱樂文。 早晨，鄭永信。我就想問啊，頭先話內地嗰度都攞咗啲物資咧，過去呢段時間，據你所知落到去市民手嗰個情況係如何噶？ 首先咧，即係我哋都要感謝中央政府咧，即係喺一個好短嘅時間咧，提供咗好多嘅物資嘅支援，亦都穩定咗我哋食物嘅。咁物資方面咧，其實咧，大家都可能好留意到，即係中央都有好多方法咧，就落咗好多，譬如係一啲檢測包，大家特別關心嘅檢測包啊，或者中成藥啊咁樣。即係根據政府啲嘅數字咧，都講緊係有2,000+嘅快速檢測包，其實就落咗嚟香港嘅。咁但係咧，即係我諗坊間嘅觀感上面咧，就會擔心啦。到呢啲檢測包咧，係即係幾時可以即係到手，或者自己會唔會有咧？因為其實呢啲檢測嘅裝備咧，都幾有需要嘅。對於好多普羅市民嚟講，即係佢自己都想自己都做好個檢測，跟住咧就讓到即係安心出門啊等等咁樣。而呢啲檢測包亦都唔平。咁但係即係我哋自己，所以咧民建聯咧過去一段時間，我哋都派發好多呢啲檢測包啦，即係有啲市民向我哋求助，特別係啲確診嘅家庭啦。但係始終個數量有限咯。咁我後來我都喺度了解緊而家呢啲檢測包有啲去向嘅。咁政府都其實佢都有講過嘅，即係譬如就以檢測包為例啦，佢而家有2,100,000個檢測包嚟咗之後咧，佢有1,200,000咧係去咗衛生署啦、民政事務署啦、一啲熱心團體啦、前線抗疫工啦、確診病人啦咁樣，居安居家抗疫嘅人士咁樣。咁但係其實仲有一半咧，佢就預留咗係愛嚟做全民強檢嘅時候用嘅。咁但係我自己整體個第二檢測包為例咧，其實咧係個數量都係仲係唔足夠咯。即係我哋咧係派發嘅時候咧，都係要好慳住。你諗下1,000,000個檢測包到，其實你加加埋埋，你都係每一個家庭都攞唔到一個或者兩個咁樣。咁所以其實咧，我覺得政府都可以希望可以考慮再添置一啲，或者向中央請求再可唔可以有一啲嘅檢測包嘅支援。呢個第一啦，另外咧，第二就係啲中成藥咧，我估大家都關心嘅，因為始終咧，即係而家都發覺個中成藥個成效都唔錯嘅，咁所以咧，就政府都佢自己有講嘅，嗰40,000+嘅中成藥咧，當中咧就10,000+咧，17,000+就透過全港社區抗疫連線啦，即係透過網上嗰個申請就去咗啦，跟住另外部分咧就去咗啲檢測大廈咁樣，咁但係始終又係翻翻轉頭啦，我覺得個數量咧都仍然係唔足夠啦，因為始終都係好多朋友都需要嘅，而家都大家都知道啦，除咗中成藥呢啲中成藥難買之外咧。如果你就算去買一啲退燒藥都買唔到嘅，咁其實我諗呢兩個主打嘅嘢咧，我相信希望政府都可以提供更加多，讓到更加多嘅市民都係可以攞得到。 除咗話檢測包、中成藥喺個量上面希望可以多啲之外咧，成個派嘅渠道啊，或者人手上面有冇睇到啲乜嘢嘅問題咧？因為我見到就話透過譬如衛生署啦，頭先都講到啦，民政事務總署或者一啲社區嘅一啲團體係派嘅，咁但係始終有一啲人可能係遺留咗，或者佢哋想主動係覺得有需要拎嘅時候，有冇一啲足夠嘅渠道俾佢哋係攞到呢啲物資咧？又 嗱，我自己覺得個渠道咧，而家依刻係唔足夠嘅，因為咧有幾個問題嘅。第一咧就即係當然係佢我哋都自己我哋民建聯都好努力係去做啦。咁但係我哋始終個人手有限嘅，咁我哋都係用一個螞蟻搬家嘅形式係去做。咁同一時間，我哋都有啲同事確診咗啊，咁樣，所以都其實都係嗰、那個。 速度是比較慢一些的。但是除了我們做之外，其實我們覺得政府呢，我們都做了一個好的例子出來，究竟怎樣是可以有效地安全地去派發。其實政府都應該要 take 回個 lead 呢，是自己透過18區的民政事務處呢，是做一個總統籌去安排呢，鼓動更加多不同的團體和機構去做的。即我舉個例子，譬如可以推動互委會啦、業主立案法團啦、管物業管理公司等等，其實他們都可以幫手，甚至防火會、滅罪會，其實都可以多一些，或者一些很多的社福機構一起去幫手。政府就透過有效地去分發這些物資，讓到更加多的機構啊、朋友去幫手，這個第一。第二，其實我自己覺得政府都可以考慮是去自己增聘一些人手是去做的。不過呢，這個我想特別講的，因為我見到坊間都有新聞，特別這兩日提到政府現在康文署下面它都是有將會聘請一些人手去做，但是那個只是限於它內部的聘請來的。咁我自己覺得咁樣就唔理想嘅，即係其實而家我哋市面坊間有好多嘅失業嘅人士啦，譬如係做物流嘅，或者做嗰、那個旅遊業嘅，其實佢哋都手停嘅。咁其實如果政府可以將呢啲嘅臨時職位係可以開放到俾更加多嘅人士去參與咧，其實都可以鼓動到更加一齊更加多嘅人去抗疫咯。 我見其實好似有一個主動可以攞呢啲物資嘅渠道，就係、是、嗰個居安抗疫有個熱線嘅，就係、是、民政事務總署嘅嘛，就係、是、一個24小時熱線啦，1833019啦。呢、這個嘅熱線個效用，你有冇收到啲市民反應係如何咧？係咪真係可以主動打完之後就可以攞到一啲嘅物資或者支援咧？ 嗱，而家嗰個抗疫熱線咧，講真咧係好難，我都講過好多次，我自己做咗咁一段咁長嘅時間咧，即係打完俾民政處呢條熱線，跟住咧講到自己真係好困難，好困難啦，咁所以就會去社署嗰度，話社署咧就會再安排個派。但係我自己啊，我唔知其他同事，我自己就從來未接觸過一個成功嘅例子嘅，咁所以咧其實對於好多即係嗰啲求助嘅人咧，都其實都好沮喪嘅，即係其實佢真係打得呢個電話，佢真係有個需要，佢係確診咗個家庭，佢根本就真係完全係落唔到樓嘅，佢都係想要啲好基本嘅嘢。咁呢個我覺得呢一刻咧係有滯後喺度咯。 嗯，除咗頭先講嗰啲藥啊嗰類，我見一啲尤其是屋企確診咗嘅人士咧，應該會收到一啲電子手環嘅。有冇聽過話呢一類嘅電子手環收到嘅時候都會有一啲延誤嘅情況？因為有啲報道有啲類似咁講法嘅。你哋聽到嘅反應係點？ 有可能佢自己好翻咗啦，先收到啦，四五日啦，即係我覺得最基本都，即係我嘅理解都好，都比較耐啲。即係呢幾日會唔知會唔會好啲啦？但係即係上個禮拜個情況都仍然係即係可能係話會都去到四五日，可能都好翻。大家都知道啦，即係可能嗰個好翻過程都係七八日咁樣，其實佢收得嚟佢都差唔多好翻咗啦。 呢啲有冇民間團體去幫手派㗎？據你所知？ 手環就唔係我哋嘅，手環如果我冇理解錯，應該係保安局佢再揾人派嘅，咁咁樣啦，佢都係應該招聘咗一啲前線嘅人去做呢件事。不過即係似乎可能都嘅人數數量都幾多啦，再加埋而家政府都有好多嘅專線係去處理啲事，所以即係我期望咧，政府即係嗰個日嗱啲電話線有啦，但係嗰個成個配套同埋個鏈咧，都希望係可以做足咯。即係以往都而家慢慢希望穩定落嚟，都可以有足夠嘅人手咧，係可以有一個時間嘅即係上限啦，即係幾耐之內咧，都希望可以送到即係求助者嘅手裏邊。 除咗話一啲即係公立醫院，譬如而家啲指定診所嘅服務之外，你覺得私營嘅醫療系統仲有冇啲乜嘢可以協助抗疫？尤其是一啲係留咗喺屋企嘅一啲居家嘅確診人士咧？ 嗱，我哋自己民建聯都有講到嘅，我哋希望咧個中私營嘅協作咧係可以協作得好啲嘅。我簡單講，我過去嘅深水埗明愛醫院，我自己係好傷心嘅，見到好多嘅老人家即係滯留喺個門外嗰度，甚至其實而家個情況亦都唔係好理想嘅，即係佢都係只係入到去門口或者都係喺個走廊嗰度。其實咧，即係我哋期望係嗰個中私營合作咧係可以做得好啲。嗱，我自己亦都留意到，琴日咧即係特首佢哋都有去見到關於嗰個私家醫院聯會啦，都提出咗一啲嘅要求啦。即係我自己覺得最基本咧，我覺得我希望咧，即係私家醫院咧係可以接收更加多嘅非確診病人咧，呢、這個我覺得係首要嘅。即係似乎咧，希望可以讓到公立醫院咧係更加專心去處理新冠嘅問題咧，讓到多啲嘅病群病症咧係去到私家醫院非確診嘅，咁都希望可以做到呢一樣嘢咯。咁第二就係、是、即係當然我希望私家醫院都可以考慮，如果係一個許可嘅情況之下，有足夠嘅配套都接收一定嘅一啲嘅輕症嘅病人啦。其實而家坊間咧就都有好多唔同嘅信息嘅，就話其實私家醫院都唔會收發燒嘅人嘅， 咁啊，即係但係琴日我見到即係私家醫院嗰邊，佢哋都有回覆話啊，我哋都唔會嘅，我們都會照即係輕症，我哋都會睇嘅、見嘅，或者係病發燒嘅都睇。咁呢個我諗要釐清翻，盡快釐清翻咯。究竟如果我係一個發燒嘅病人，我係咪連私家醫院我都唔入得咧，唔去得咧？咁、我自己覺得即係希望都有足夠配套咯。咁第三咧就係、其實咧，我自己覺得政府都應該要再鼓勵多啲而家做私家門診服務嘅私家醫生啦，因為我亦都收到唔少嘅意見反映咧，就話其實佢打去求助或者打去 book 門診即係私家醫院門診嘅時候咧，其實都佢第一句問你咧就係你有冇發燒啊，即係其實嗰個人都唔知道自己係咪即係話係咪新冠，但係佢如果佢發燒嘅話咧都唔收，甚至有收過個別有啲更即係個別嘅個案咧係講緊咧話啊，而家收門診係收緊800蚊、900蚊添。咁我覺得呢個情況就即係如果真係有呢啲情況就好唔理想，因為始終市民唔係單單只定係希望去到公立醫院嘅，即係而家全城抗疫，咁我希望每一個人咧，我都可以出自己一分力咧去幫手咯。 頭先聽落嗰個診金去到800幾900蚊，或者根本係已經聽到話發燒，已經唔俾去私家診所嗰度求診。咁呢班人最後係點樣去處理咧？唔再睇醫生啦，定係去翻即係公立公營嘅醫療系統嗰度咧？會 咁。大家都明白㗎，而家都係好多都係確診都係自求多福㗎啦，即係都係希望都係喺留喺樓家嗰度睇下去，希望佢起碼好翻啦。但係又問題又嚟啦，如果你去街度買啲成藥又買唔到，咁樣咁其實都令到好多家庭好擔心，譬如佢發燒啊、舒服啊，咁其實佢可以去邊度咧？咁呢個係一個大嘅問題咯。 有冇聽過話啲醫生點解話即係發燒就唔得？除咗話即係擔心嗰個疫情之外，係咪佢哋自己本身啲人手都唔足夠啊？定係點啊？ 嗱，我諗係兩方面啦，一就係私家醫院嗰度，我咁聽都講咗啦。私家醫院我希望佢自己即係清楚佢自己個角色點樣去點樣。 我講診所嗰方面嚇。 誒，嗰診所嗰度咧，我覺得就即係我諗有啲診所佢可能擔心啊，即係會有即係感染啊、確診啊，我可能有咁嘅情況喺度。但係即係其實都係嗰句，而家每一個人，包括我自己，我每日都係送緊去啲物資去啲確診嘅單位裏面嘅。咁我都見過，其實都係大家都係去做緊呢件事。我覺得就算診所佢自己都可以做翻好個基本嘅保障，可能做翻著翻齊呢啲防護裝備，咁其實佢都可以見啦。我覺得都應該要去做翻呢個支援咯。我自己另外覺得咧，政府都可以睇下嘅，因為其實新加坡咧，我睇過佢之前咧都動員曬佢所有成個新加坡所有嘅私家診所去一齊去幫手做呢個新冠嘅抗疫嘅工作嘅。咁我希望政府亦都可以牽個頭咧，同埋呢啲私家診所大家都有一個即係基本嘅共識，係佢點樣去做咯。 個角色係點咧？如果私家診所一齊去幫手做？ 我覺得私家診所其實佢都可以參與，即係好頭先我講，去新加坡嘅計劃裏面，咁佢私家診所都可以參與去協助處理一部分。如果真係有啲輕症嘅病人，咁如果佢願意去做嘅，咁我覺得都係一件好事咯。但係而家似乎咧就有個斷層喺度，又真係有事實有啲私家醫院咧，都私家診所都幾多都係唔肯去接一啲有發燒，就咁講係發燒啫。我就有個同事，我自己嗰個同事就話佢發燒，佢話佢自己車咗檢測包幾次都係negative嘅，但係佢都唔肯去。即係睇佢咯，咁所以呢個情況都幾難 做啦。OK， 好啊。另外問一下鄭永信，因為我見到有啲報道都話可能今日咧都開始嘅啦，就係話特首林鄭月娥咧會每日都會親自主持一個疫情記者會，咁啊有官員去解説啦，即係香港即係而家最新嘅疫情嘅措施啦，咁樣有冇聽過呢個嘅情況？又點睇咧？呢、這個對於資訊發布上面有？ 咁我相信如果係都係件好事嚟嘅，因為其實而家個疫情咧，即係每日嘅信息都有好多新嘅信息喺裏面啦。即係我相信如果有特首會親自係去講清講楚，話俾大家知道究竟有啲乜嘢要注意，點樣係去做，咁我相信都係好嘅。不過我都係緊張，就係最緊要係嗰個足夠嘅配套咯。即係而家政府都有好多。即係講咗話我做緊嘅事情就係講民事咁樣，但係真係要有足夠嘅人手，後面有足夠嘅支援咯。 OK， 好啊，唔該曬鄭永信，多謝你同你傾到呢度。鄭永信係民建聯立法會議員啦。咁頭先講到有關於電子手環嗰方面嘅派發，咁資訊資科辦嘅回覆咧就係話啦，資科辦按住衛生防護中心嘅指示，向一啲咧係等緊入院啊或者隔離設施嘅確診人士，以及佢嘅同住嘅人士咧，係會派物資包嘅，等佢哋喺等候嘅期間都可以得到一啲抗疫物資同埋相關嘅支援。亦都提到物資包嘅派發工作咧係大致順利，以星期一即係3月7日為例啦。資科辦已經向接近28,000名嘅人士派呢個嘅物資包嘅。咁另外咧，商經局亦都係負責咧呢一個嘅醫療物資嘅保障工作小組啦。咁就話一直同內地專班咧係緊貼對接，咁就話籌 統籌各個抗疫部門和單位一啲醫療嘅物資需要，確保物資咧係能夠盡快供港作呢個防疫抗疫之用嘅。咁啊，各類嘅醫療物資包括頭先講到話中成藥啦、快速抗原測試包啦，已經係陸續分批到港，透過衛生署、民政事務總署各部門、熱心社團分發去一啲前線嘅防疫人員啦、確診病人、居安抗疫人士等等呢一啲去使用嘅咁。另外有即係對於頭先呢個情況啦，都係歡迎大家打嚟1872311嘅。講到一啲私家診所嘅情況，請嚟咧電話旁邊呢位嘉賓，有香港西醫工會會長梁漢輝，早晨。 係，早晨，主持係。 早晨，梁漢輝醫生，有冇聽過話啲私家診所而家都即係未必係接收一啲發燒嘅病人啊？有冇聽過啊？ 聽過，但係會一個別問題啦。即係有啲譬如話啲醫生就。可能佢冇足夠嘅啲防備設施啊，或者係啲保護衣啊，咁佢咪可能佢發燒嗰陣睇咗當咗係確診啊 COVID 啊嗰啲咁啊。 嗯，係就算如果佢哋發燒有冇話，即係而家或者睇醫生嘅病人啦，需唔需要先做嗰啲快速測試係陰性先可以睇醫生？咁如果陰性咗發燒，係咪都唔可以自由去睇定點嘅咧？ 唔係個別嘅啫，嗱、我自己診所咧就唔會有呢種嘅規限嘅啦。咁你個別嘅啫，我咁即係大家而家各有各嘅情況決定嘅啫。咁有啲甚至乎嘅咧，連心肝咳嗽都唔睇啊，肚痛嗰個都唔睇嘅。咁所以呢啲個別嘅，咁變咗呢個係即係冇一個統一嘅指引啊，或者點啊？咁依係個別嘅醫生去處理自己嗰個診所嗰個流程啊。 明白，呢個係個別嘅。但以你所知，有幾多醫生而家係一有發燒嘅病人就唔睇，或者頭先你去到再嚴重啲係話傷風咳或者肚屙嗰啲都唔睇嘅咧。 嗱，依個咧我就冇一個數字嘅統計啦。咁當然啦，就我覺得就唔係太多話即係嚴到係咁啦，係。通常都會有咁嘅情況，但係有啲譬如話我哋個醫療集團咧，咁個別醫生自己決定睇唔睇咯。咁有啲醫生咧就係話有啲係電話診症啦，咁你即係譬如俾個電話俾個病人啊，咁樣咁咪打電話去諮詢啊，或者係作治療。咁進一步而家有啲嗰所謂叫視診啦 ，telemedicine 咁嗰啲咧就。直情即係佢打電話就見個醫生，即係上網咁同醫生傾咁樣同佢診治啦。咁啲藥咧就會即係出藥咧，咁就要攞啲速遞去送翻俾個病人啦。 我想知啲醫生嘅考慮係啲咩咧？即係如果唔睇一啲發燒病人，純粹係擔心會感染啊，定係一啲環境嘅設備都未必適合啊，定係啲員工即係除咗佢自己醫生之外，其他員工嘅擔心。 呢、這個真係一個問題啦，因為感染嗰方面咧，咁因為有啲私家醫生話自己比較年紀大，如果係話真係中咗咧，咁可能幾危險啊，或者係情況會惡劣啲啦。咁尤其是有啲醫生可能冇打過針啊，或者打咗一兩針咁嗰啲咧，就會即係比較擔心啲啦。咁另外一樣嘢咧，我哋即係我以我醫療集團嗰啲旗下嗰啲醫務所咧，基本上咧即係其實真係我而家都有陸續有成六七個醫生係中咗招嘅咁姑娘咧就係、是、都係有嗰個數目噶啦，即係有講緊二十啊咁樣，有十幾二十，咁就有啲診所咧就姑娘或者醫生中咗招咧要停診咁，所以個。情況都算是幾有少少惡劣啦，所以變咗個別醫生佢哋自己衡量過個危險性，開唔開診啊咁樣樣嚇。 有冇即係其實擔心呢個情況都會令到反而公營嘅醫療個負擔會再大咗？我甚至見到一啲社評話，其實係咪醫生自己擔心如果真係個診所有確診或者爆疫嘅時候，會影響佢哋做生意？係咪有啲咁嘅諗法？ 會，當然會啦。即係你如果話確診咗嗱，以往咧，如果有確診咧，一個醫生可能係密切接觸者，咁就要去隔離啦。咁但而家咧，真係冇呢件事，有朝見怪，日日都知道有病人確診嘅。咁變咗呢樣嘢就擔憂就冇咗啦。就唯一擔憂嘅話咧，即係嗰啲病人嚟到或者感染到其他 即係其他病人要處理呢樣嘢啊。咁另外一樣嘢，香港嗰啲診所咧唔係太大，咁你搬埋一齊咧就極都幾風險都幾高嘅。咁、 okay. 另外即係配備問題啦，嗰啲防護衣啊嗰啲、嗯、基本上有啲係冇啊，咁啊揾唔到啊咁嗰啲咯。 我另外想問一下梁醫生，而家多唔多市民去揾啲私家醫生配藥？成個供應嗰個藥物係點樣？ 有呢、這個係我自己經驗係好多係會配藥啦嚟啊，即係會話攞定啲藥喺屋企嘅啊。咁供應問題咧，嗱出邊真係就算私家醫生，我有部分醫生情情 Panadol 都訂唔到啊咁樣。另外有啲有個醫生同我哋個會反映就話佢自己本身連小朋友啲Panadol 啲藥水咧、 okay. 超市藥水都冇啊， 明 白咁變咗。这个是有几紧张的这个问 题。OK, 好啊，麻烦梁汉辉医生。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八点半，由黄贝文报道新闻。南韩总统选举投票已经开始。今届大选一共有4400多万个选民。其中1600多万人已经提前在上星期五同六参加缺席投票。今届大选缺席投票率是36.93%，是2014年地方选举首次实施缺席投票以来的最高纪录。普通选民可以从朝早6点至傍晚6点投票。新冠确诊病人和隔离人员可以从傍晚6点至7点半投票。若果投票的新冠病人和隔离者人数超出预期，截止投票时间和开票时间可能延迟。南韩各地一共设有14000多个票站，选民投票之前必须出示身份证、驾驶执照或者护照等有效证件，并佩戴口罩。投票结束之后，开票监督人员、各政党推荐的选举管理委员会委员和警方会将缺席投票箱、正式投票箱和邮寄投票箱送到开票站。南韩选举电视台直播投票和开票情况。俄罗斯总统普京签署总统命令，在对外经济领域采取特殊措施。普京要求在今年12月31日之前禁止特定种类食品和原料的进出口，而相关清单由俄罗斯政府确定。较早时，普京亦都签署法案，涵盖一篮子社会和经济措施，在国家受外国制裁之下，为国民和企业提供支持。另外，俄方早前表示会从莫斯科时间今朝10点起，再次为冲突启动宁静模式，保障从乌克兰首都基辅、切尔尼戈夫、苏梅、哈尔科夫和马里乌波尔撤离平民的安全走廊。官员说，俄方在24小时之内，在无乌方的参与之下，从顿巴斯和其他危险地区撤走超过5000人。中国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代表陈旭呼吁，联合国人权高级专员办事处加大对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和发展权的投入，通过建设性对话和合作促进伙伴关系，反对将人权作为政治工具。陈旭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代表40多国共同发言，他说疫情暴露出长期以来多边人权机构对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和发展权的投入严重不足，呼吁帮助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战胜疫情挑战，实现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陈旭说，中方希望人权高级专员继续公正客观履行职务，尊重各国根据自身国情自主选择的人权发展道路，并尊重各国政府提供的权威信息。较早前，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巴切莱特宣布与中国达成协议，预计5月前往中国访问，包括到新疆地区。财经消息，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19，日元115.81，瑞士法郎0.93，加元1.289，人民币6.32，英镑对美元1.31，欧元对美元1.09，澳元对美元0.728，新西兰元对美元0.681。日经平均指数报24,913点，升122点。 伦敦金每安士买入2037.95美元，卖出2038.78美元。天气方面，预测天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2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偏东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干燥。下星期初潮湿有雾，日间温暖。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而家气温16度，相对湿度6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先同你讲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一段车多；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加士居道去红隧方向都系车多。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康庄道桥底。咁喺封路方面，钻石山嘅龙盘街因为有行人天桥嘅工程，龙盘街去大老山隧道方向嘅支路需要封闭，经过要小心。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黄竹坑道埃索油站桥面来回。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教育局公布调动暑假嗰个详情啊，教育局局长杨润雄。 最重要咧，就从学习嘅角度，希望去到七八月嘅时候，个疫情系容许佢哋翻去面授嘅时候咧，如果同样嘅时间咧，似乎喺七八月上面授咧，个效果咧系比而家去上网课咧系更加好。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昼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瑞文啊，大气候嘅听众好有创意喎、啊。 梗係啦，世杰听得大气候多梗係有得数㗎啦。 咁我要翻土，我就要搵个地方摊开泥土嚟摊。我住喺18楼嘅，咁我边度搵地方呢？咁我就将嗰啲即係装肉嗰啲兜呢，嗰啲好平㗎嘛，摊咗佢喺度啦，咁就晒泥土啦。 郑小姐咁有计，你有环保好巧，今个星期都不妨打嚟分享一下。 星期六中午12:03，香港电台第一台，有我胡世杰 同我郑瑞文。 大气候， 2022年3月9日，新增28,475宗确诊，14,715宗快速测试有效情报。 理发店获准本周四重开，餐饮业等表列处所社交距离措施延长。 港大推算第五波疫情已达顶峰，总感染人数将达430万人。 拜登宣布美国禁止俄罗斯石油进口。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8:37，继续翻嚟千禧年代。头先讲到一啲嘅物资啊，对于支援一啲而家喺屋企未必入到去一啲隔离设施或者医院嘅确诊人士，嗰、那个物资支援系如何呢？讲下你嘅睇法。1872311啊，继续听大家嘅电话。有刘女士打上嚟，早晨。 早晨啊。 早晨，请讲。 早晨。咁我咧就系、是、一位长者，咁我咧就系确诊咗，啱啱上个礼拜。咁咧就我收到咧，即系我系两位长者喺屋企，即系冇支援嘅。咁我咧就收到，即系嗰啲 post 话民建联有啲抗疫包啦，正即系内地派咗咁多落嚟。咁我见到民建联就落到去区话可以派俾我哋。咁我系打咗几日电话，系完全咧嗰啲电话系拒人于外嘅。 打边个电话啊？你系打？ 屯門區嗰啲分區，俾咗一扎即係分區嗰啲辦事處俾我哋。咁、 嗯、 我係有四個嘅，我係屯門區有個總部咧，又打三個支部咁，係冇一個電話係嘅。一個咧就直頭一打去咧就話我哋冇人接聽，一個咧就話我哋個電話錄音咧已滿，其餘兩個係完全冇人聽嘅、 嗯。 即係打咗咁多日都係冇。咁我佢阿鄭明信講到話落區分俾我哋，我唔知佢分俾啲咩人啦、啊。咁咧就。即係覺得我又冇支援，咁我政府啲電話係完全冇人聽嘅。我打去想睇中醫又冇嗰啲義診，浸會打唔到啦。呢、這個東華我係 WhatsApp 咗，但係咧就完全冇人去理。 好啦，到博愛呢個預診嘅，我都WhatsApp 埋，唯獨咧佢呢一個咧幾日後有聯絡我，但佢俾我約睇嘅醫生日期咧就係去到四月嘅。咁四月嘅時候我都好翻啦，係咪？咁我就所以覺得呢、這個政府就算民建聯即係所講呢、這個俾到藥包俾到我哋基層係完全冇嘅。咁我就 頭先嗰個醫院，我想問得清楚，佢去到四月，但係佢知道你係確診者嚟嘅，係咪？ 後屘佢聯絡到啦，即係呢個博愛唯多一間聯絡我，佢就話俾個日期我可以預診，即係網上睇你嘅，去到四月六號可以睇你啦，咁樣你睇唔睇啊？咁話咯，咁我都 book 咗先啦，因為冇完全係冇地方可以打得到電話，唯多呢個聯絡到我咁樣。咁係啦，咁我只係反映翻民建聯完全係冇支援嘅，即係話落到地區政內地俾咁多，我哋係收唔到嘅。咁、第二個問題咧，我又想講，咁咧就係嗱，我就知道有呢個西醫嘅確診診所啦。咁但係咧，我係想睇中醫，因為我一路咳得好緊要。咁但係咧就冇啊，我想出去睇又唔可以啦。咁我點解嗱？二診嗰度啲已經話。增多足少，太多人確診，咁你俾啲中每一區俾個中醫二診，即係俾唔係二診啊，即係俾錢都冇問題，可以出去睇中醫嘅門診啊。就我知道政府有，因為我就喺開有中醫嘅，但係嗰啲地方咧，即係我哋佢係冇得俾我哋睇確診者噶嘛。唔似 咁你確診都出唔到去啦，其實都 係啦，唔係咁佢哋話咧，我問咗即係我細佬又確診，咁佢就話可以坐呢啲咁嘅抗疫的士就去到西醫嘅診所嗰度，就點對點可以嘅。咁如果中醫診可唔可以俾一啲中醫診所都俾我哋啲確診人士喺每區都去一去咧？咁即係減低嗰個快啲病返好，因為真係幾辛苦嘅，咳得係瞓唔到覺囉。 劉女士，你而家其實你確診咗幾日啦？ 今日係確診第六日，第七日啦，應該我星期三確診嘅，咁即係今日第七日應該。 OK， 好啊，即係睇下呢段時間仲有冇其他嘅支援俾阿劉女士啦。不過頭先咧都講到一啲物資嘅派發，商經局嗰個嘅回應啦，我都再講翻啦。佢話各類嘅醫療物資包括中成藥啦、快速嗰啲嘅測試包啦、個人保護裝備已經陸續分批運抵本港，並且透過衛生署啦、民政事務總署各。政府部門啦，一啲熱心社團分發俾前線抗疫防疫嘅人員、確診病人、居安抗疫嘅人士、染疫風險較高嘅人士，包括係啲咩咧？就係話一啲被圍封強檢、污水樣本呈陽性嘅居民啦，嗰個區域嗰度從事一啲高危行業嘅人士，好似係跨境車司機啦、物業管理啦、清潔啦、安老院舍員工咧等等嘅咁個資源嗰度咧，就大概係呢一個方面。對於一啲物資嘅支援，繼續歡迎大家打嚟18723111，18723111。另外咧，之前有關於呢一個嘅青衣方艙醫院啊，都俾一啲嘅確診咗又相對可能個病徵輕一啲嘅人士咧，係去做隔離嘅咁。個環境嘅情況咧，都有一啲嘅報道嘅咁。保安局嘅發言人咧就提到話，自從咧推出咗專線俾一啲確診者直接聯絡消防處，可以安排入住社區隔離設施呢個嘅服務之後咧，就話反應良好啦，收到眾多嘅申請，就話截至尋日嘅凌晨咧，青衣方艙醫院入面已經有近970個嘅房間咧，由隔離人士入住，佔用咗房間嘅數量咧係近八成嘅，亦都陸續話有患者咧係獲安排入住。對於入住青衣方艙醫院，我哋有有一位方小姐打上嚟嘅，有關於佢係住喺呢個方艙醫院嗰度嘅。早晨，方小姐。 Hey, 你好。 可唔可以講下你係住咗幾耐，同埋你係幾時確診？最終係幾時入咗去方艙醫院嗰度嘅？ 我係。我系三月五号，咁就喺屋企嗰边就围封嘅。咁喺三月六号凌晨就收到个信息，就话初步确诊。咁就嗰日就因为屋企全部人都系确诊咗啦，咁所以就会系当日朝早十一点嚟收通知，就话下昼两点咁就要准备入营噶啦。咁但系佢就任何消息都冇透露，即系佢冇讲到话我哋系会去边度啦，隔几多日啦，同埋系一个人一间房定系几个人一间房，咁净系叫我哋执嘢咁样咯。咁所以其实我哋最终就会系六号，即系星期日嗰晚接近九点钟先 入到去青衣方舱咯。 讲紧夜晚啊，定系朝早啊？九点系？ 夜晚九点。 咁即系最终其实成个过程系由即系隔咗一日，系咪可以咁讲啊？即系由佢哋通知你去到真系入到去营入边。 通知其实佢系星期日三月六号十一点，差唔多接近十二点电话通知嘅。 Okay, 大半日啦，叫做就入咗去啦。OK， 成个入去嘅过程嗰个顺唔顺利，或者个环境你自己观察到又点咧？ 绝对唔顺利啦，因为我哋系十二点，差唔多十二点啦，咁啊叫收到电话之后，咁佢话两点就要出发，咁即系得两个钟时间你去执拾你嘅行李啦。咁所以我哋系冇食到晏昼嘅，咁但系如是者就系等咗几个钟，亦都打过落去楼下管理处啦，咁但系都系话等啦，咁样，咁结果我哋就系、是、即系可能就系挣扎，究竟我哋煮唔煮嘢食，因为我哋惊一煮嘢食，佢就即刻叫我哋起客走啦，咁样，咁但最后真系接近六点钟先真系有人拍门叫我哋落楼啦，咁就去咗旅游巴等开车，咁其实都以为一开车咁。就会好快去到目的地啦。咁、但系我哋当日就系去到航运路一个回旋处，咁就司机就拍低咗架车，咁就同卫生署职员咧就佢哋都同我哋讲就系话我哋要等上头指示，咁所以我哋要等啦。咁佢司机就将佢拍咗系路边，佢哋话排紧队，咁但系前面嘅。旅遊巴咧都其實基本上熄曬燈嘅，咁我哋入面一共大約有四十人左右，咁就等咗都我諗八九個字，但係條隊冇喐過啦，咁亦都冇任何 update， 咁我哋都開始有街坊去追問嘅，咁、但係佢哋就好似錄音機咁不停就話要等要等，咁因為其實都有一啲街坊其實可能早過我兩個鐘已經喺架旅遊車上面㗎啦。咁旅遊車入面呢其實佢冇開冷氣，佢係開即係開風扇啊。咁我哋就 點解唔開嘅？有冇特別原因㗎？咁多人喺架車入面。 佢哋唔應機啊，我哋就話我哋喺度困咗咁耐，我哋冇得飲水，冇得去廁所，你連旅遊巴都開唔夠冷氣俾我哋。咁即其實係咪即係當我哋係反咁樣咧，更何況我哋係咁多人喺架旅遊巴入邊戴住口罩，有路有亂，咁我哋真係唔係反嚟噶嘛？咁但係佢哋就自己可以落去放風，佢唔俾我哋離開個旅遊巴啦、 等咗幾耐咧？最終入到去，即係等咗幾耐先入到個營？ 我大約六點九左右已經停咗喺回旋處噶啦，咁但係我哋中間其實先後報咗三次警，要揾警察去再。直接去幫倉那邊了解，最終我們是九點才入到去咯。 OK， 那我想知道入面那個的環境又如何呢？即是講完入去的過程，入到去整個環境是怎樣？ 入到去房入面三個床位的，那它都有枕頭啊、被啊那些，那但是它我覺得它的床褥有點污糟咯。咁佢冇床單俾我哋就用咗被單嚟代替床單咁樣囉。咁同埋當日我哋入住，因為可能比較夜啦，咁佢哋提供嘅飯盒可能都已經擺咗喺度好耐，咁都係未暖咁樣。同埋最後係佢啲梳洗用品其實當晚係冇提供，係半夜掛咗喺門外面。咁但係當日因為落大雨啦，咁我都知道有啲人嘅那些紙巾都濕了咯， 即是廁所裡面的紙巾還是給你房間用的紙巾？ 它有一個環保袋裝了一些物資，但就放在門外面的，廁所那些其實頭兩天是沒有廁紙、沒有洗手液那些咯，全部都是你要好像如果你沒有袋的話就要自己攬住要用的物資去洗澡間和洗手間咯。 但最新是不是近這一兩天又改善了、那個、情況？ 呢兩日就唔知係職員定係有街坊擺咗支洗手液喺廁所咯。 其他咧，其他除咗話即係洗手液嘅物資，譬如房啊，或者食物方面啊，或者我見好似有啲報道都話有一啲上網或者其他提供一啲報紙啊，有啲嘅即係免費嘅娛樂網上平台可以係瀏覽啊，係咪都多咗呢一啲嘅服務提供？ 我都睇到寻日网上有呢啲报道，但系到呢一刻我哋都系冇报纸，冇其他娱乐，其实娱乐系自己带去咯。咁我其实第二日已经向自己电信商去申请个100G 数据咁啊，防疫隔离用，都大半日先处理好咯。咁佢呢度自己係冇話個別提供一啲方法，話你可以點樣去申請額外嘅 data。 嗯，食物方面咧，頭先 食物 有冇改善或者如何？ 其實佢冇選擇咯，佢俾咗你係乜嘢，你就食乜嘢咯。咁佢嘅入住須知其實係入住咗第二日下晝先提供俾我哋，咁我哋先知道佢話有肉食同素食供應啦。咁但係其實都係 based on 佢個供應商，佢盡量安排俾你，但唔一定安排到俾你咯。咁同埋佢哋話有水果，其實我咁啱呢個鬆係一路都係冇水果嘅，淨係佢擺低個飯盒喺你門口好大力拍門㗎啦，放飯啦咁樣，即係好似坐監咁樣，你自己就去攞飯食咁樣咯。咁飯膳食方面，其實佢就唔似之前有其他隔離者話有，即係餐餐都係炸物啦。咁但係好多都好油膩嘅，即係炒麵、炒意粉啊、咖喱雞飯啊嗰啲咁樣。咁我事後都同職員反映翻，其實佢提供嘅膳食咧，可能我食唔慣咁油，都幾日都肚痛噶啦。咁結果佢哋就另外，唔知係咪另外 extra 俾咗另一款飯盒我啦。咁就尋晚就好似係食咗粟米雞肉飯咁樣咯。 Okay. 但係佢哋我想講就係、都想去 make sure 啲嘢真係熟咯。 即係你見到又唔熟啊？係。 飯唔熟， 嗯， 同埋有啲雞肉都係仲係好粉紅，好偏粉好粉咯。 Okay, 好啊，唔該曬啊，方小姐，多謝你同你傾到呢度先。佢就係入住緊呢個青衣方艙醫院嘅其中一名人士咁啊。方小姐講到佢頭先嗰個嘅經歷啊，無論係入住嘅過程，定係入到去之後各類嘅環境嘅情況都同我哋分享咗啦。又請一位嘉賓同我哋講一下即係對於而家啲入住隔離設施嘅情況，佢又點睇啊？有立法會議員黃元山嘅，早晨， 早晨。 早晨，黃元山，因為而家政府就會即係譬如睇下確診者一啲家居嘅情況啦，啲隔離設施成個供應咧，去安排邊啲確診者係入住一啲嘅社區隔離設施嘅。你覺得呢個準則或者條件夠唔夠咧，或者仲要考慮啲乜嘢咧？應該 嗱，呢個準則咧都係呢幾日去開始有啦。咁之前我哋一路都呼籲咧，起碼你要譬如住劏房，譬如佢地方冇得住，有啲甚至係需要優先安排啦。咁去做咗呢樣嘢都係一件好事。咁但係當然仲有其他，我一路呼籲咧都係話除咗醫療嘅一啲需要之外咧，我哋亦都係需要咧去睇其他嘅護理嘅需要啦。特別即係大家知道咧，而家係院舍係一個爆發嘅重災區，甚至係一個我叫做死亡嘅重災區啦。咁所以相關如果佢隔離依、這個老長者嘅話，其實所需要嘅，特別如果佢嘅照顧者唔係一齊嘅話，咁就算照顧者一齊嘅話，佢長者就算佢係如果特別係佢亦都係中咗有檢測咗陽性嘅話咧，你可以想象一下當中可以出現嘅，因為本身可能已經有一啲不同種類嘅長期病患啦，再加埋佢亦都其他嘅護理嘅需要嘅話咧，所以其實我一直就主張咧，希望咧見到呢啲社區隔離設施咧，第一嗰、那個量已經唔係特別多噶啦，咁因為相對於我哋整體係嘛，即係而家不同消息人士都有去講到啦嚇，我哋可能有甚至去到150万人已經喺社區裏邊。即係 20% 嘅人口咧，係已經大陽性。咁你150万嘅陽性，我唔當你150万，我當100万啦嚇。咁相對於而家我哋有嘅社區隔離設施16000个最終可能會去到70000个咁但你無論係70000好點都好，相對我哋100万个，你點樣揀邊啲人？100万个裏面你揀70000个或者而家16000个人入去社區隔離設施咧，其實嗰個優先次序係非常重要，咁所以呢而家大家知道啦，其實如果係嗰、那個主要係長幼出現一個大家係比較擔心嘅情況嘅時候呢，自然嗰個優先次序呢應該係 都係根據呢啲即係佢哋嗰個將來可能出現嘅醫療問題，去作出一個優先次序嘅判斷。咁最後一點我想講咧，就係如果你睇翻其他世界其他地方啦，你都知道咧，隔離其實未必係個個都適合去做社區隔離嘅，因為咧特別呢個牽涉到嗰個精神健康啦，同埋心理嘅因素啦。咁亦都你見到有好多而家情緒上面係需要好多嘅支援。咁所以點樣去做好一個即係情緒基於一個心理因素同埋情緒嘅支援裏面呢，係做好篩選啦，同埋支援啦，我諗呢個係緊要啦。 嗯，即係我想搞清楚，你覺得係一啲非長者就可以如果病情不是那么严重，基本上是不是全部可以留家，是不是这样的意思？因为你说有个标准要分优次嘛，其实你想哪些是一定 分优次，其实一定要分优次，从两个角度的。一个角度呢，就是从 我先讲从医疗的角度先。虽然 我主张是它必须是一个即是综合性，从医疗、社福、护理和心理健康一起要综合 去考虑。但是事实上现在那个疫情是去到一个已經去咗一個爆發點啦，即係爆發咗啦。咁所以有一百，我假設100萬人啦，係陽性個案。你頭先講啦，你得7萬個，最終有7萬個隔離位，而家得16000個。我先講床位嘅問題先。嗱，而家你喺醫院受緊醫治嘅公營醫院裏面嘅病床咧，係有8000幾張。咁你要計一條數咧，就係、是、其實究竟100萬人裏面，有幾多人呢其實是應該要入去公營醫院但是入不到的呢，即是說因為他在等緊，特別你看到昨天那個例子，就是死亡裏面有一半，超過一半是在院舍發生的，而有幾個呢是等不及入醫院，已經 在院舍裏面死了，或者途中死了。那這個你就要問，就是其實究竟是個需要是多大。如果你看回外國例子呢，即是譬如新加坡，佢嗰個 hospitalization rate 咧，即係話留院嗰個比率咧，係大概1.3%。美國咧就2.7%。如果用100萬嗰個數嚟計嘅話咧，其實你即係個病床需要咧，係講緊喺香港如果新加坡嘅比例嘅話咧，就係13000張，我哋得8000張，咁即係你係生緊5000張。如果你用美國嗰個數，就更加比例更加高添啦，即係你係需要上10000張。額外嘅病床，咁我先用新加坡一個比較細嘅數，你而家係爭緊5000張，咁即係話咧，其實你有喺社區裏面，你其實係有5000個可能係長者或者長期病患者啦，佢係需要入院嘅，但係因為病床等唔到，所以咧佢就喺自己住緊嘅地方院舍啦，等緊，咁所以嗰、那個問題就話，你爭5000張，咁5000張喺邊度嚟咧？因為我哋而家方艙醫院咧，如果你睇翻內地嗰個真係方艙醫院咧，喺武漢或者其他嘅地方嘅時候咧，佢係有唔係淨係一個隔離嘅地方，而係咧有一個足夠嘅醫療嘅配合嘅啊。咁即係話你首先你話喂，咁你有地方啫，咁你話要醫療配合，咁人手咧咁樣，咁所以但係你起碼如果中央同我哋講話你有啲咩？需要你出聲啦，咁但我就覺得起碼第一樣嘢要做嘅咧，就你計條數先，知道自己爭幾多，你需要啲乜嘢，係咪能夠中央幫到手？咁譬如頭先我講，如果你覺得自己原來係爭5000張病床同埋相關嘅醫護人手嘅話，咁你起碼咧要去講清楚呢樣嘢，咁大家再考慮一下點樣去滿足呢5000張。如果唔係嘅話咧，個疫情繼續持續，我就算當佢唔繼續幾何式爆發上去，但係只要佢在高位徘徊，每一日都仲有咁多人確診，每一日都仲有咁多人死亡，而每一日死亡裏面都仲有咁多人是院舍，因為等唔到醫護醫療嘅照顧，即係冇病床而去世嘅話咧，咁就一個情況非常之唔理想。即係首先第一點咧，即係個方艙或者呢啲社區隔離設施有一部分，起碼即係而家16000張裏面有5000張咧，我希望係見到一個即係一個比較大嘅醫護醫療嘅一個照顧喺裏邊咯。 OK， 但我想知道而家啲社區隔離設施，你有冇見到一啲所謂即係資源錯配嘅情況？因為有啲市民就向啲傳媒反映啦，就話自己屋企嘅條件都 OK 㗎，可以適合做家居隔離㗎，咁但係咧就被送咗去隔離設施咁。有冇聽過類似嘅情況？ 咁直情係啦，即係你而家頭先講啦，即係你講真，你100萬人裏邊，咁自然你真係需要嗰16000張嘅，係頭先講有5000嘅。 係起碼係因為佢真係病而入咗一個冇醫護需要嘅地方咧，係好不理想啦。第二就學你話齋，咁萬六個裏面第二個優先次序嘅，起碼就係你以前院者未辦法得咁勁嘅話咧，你就會話即係起碼盡快將一啲傳播性，即係譬如一個傳40個嘅以前啦，即係而家傳曬啦已經。如果當時候兩三個禮拜之前嘅話咧，即係有個標準就話，如果佢有 potentially 佢住嗰個地方係會一個傳40個嘅，你即刻將個一個即刻會優先次序俾咗佢啊嘛。但係當時候亦都冇呢個優先次序啊嘛。咁所以嗰個資源越少嘅時候咧，優先次序係越緊要，因為你好明顯有好多係有頭先講醫療有傳播有社福嚇護理嘅需要咧，即係而家講就係話你譬如有好多長者係需要有足夠嘅護理，咁呢啲人係一個你更加需要有一張優先次序安排入去呢啲社區大設施。 嗱，黃醫生，我想九點鐘之後揾你講多兩句，因為頭先你講到精神健康個考慮咧，我想你再解釋多少少啲嚇。轉頭再打翻俾你嚇。啱啱傾過咧，就係立法會議員黃元山講到一啲社區隔離設施啊、醫院等等嘅情況。 要听取中央意见，而对于港大医学院建议禁足7至14日，减少感染，消息人士指出，最新数据显示，香港人流较高峰期已经减少60%至历史新低，认为暂时无需禁足。星岛日报报道， 经济日报的报道就提到，港大医学院推断第五波疫情单日染疫人数已经在3月4日达到顶峰，预计单日确诊数字要到下个月23日才下降到3位数，到5月中旬就会稳定持续在2位数。医学院并且推断第五波疫情总感染人数是430万人，总死亡人数就会达到5008人。消息说，最快今日起，特首林郑月娥将会亲自主持疫情记者会，每日聯同不同部門官員向市民解說港府最新疫情措施。經濟日報報導。 明報報導，據悉伊麗莎白醫院正籌備專收染疫者，成為首間轉做指定醫院的龍頭醫院。據醫院內部電郵說，最快今個星期內會實行，預料可以將大約500名新冠病人轉上病房。醫管局昨日表示，正陸續改裝更多醫院設施，集中接收新冠病人。據了解，專收染疫者的安排不影響設在獨立建築物的日間醫療中心。明報報導。 文汇报报道，继青衣方舱医院日前投入服务之后，位于前新田购物城、占地40万尺的方舱医院，寻日交付香港特区政府发展局验收，预料今日可以安排患者入住。其他项目的工程亦都进展得如火如荼。据了解，港珠澳大桥香港口岸人工岛、洪水桥和粉岭马式路旁项目的社区隔离设施进度都已经达到大约70%。文汇报报道。 《東方日報》報導，政府昨日說，由於疫苗通行證自上個月24日起全面實施之後運作暢順，故此理髮店和髮型屋可以獲准在明日重開，並且需要全面實施疫苗通行證，進入或者身處有關處所的人士需要至少接種一劑新冠疫苗，顧客必須使用安心出行，而工作人員和顧客都需要全程佩戴口罩。《東方日報》報導。 信報報導，香港樓價持續高企，一間國際公共政策顧問機構最新公布的國際房價負擔能力報告，指去年香港樓價對家庭入息中位數的比率是高達 23.2 倍，意味一般家庭需要不吃不喝23.2年才能夠成功上車，連續第12年清白。學者預期本港私人住宅供應有限，加上港人收入在新冠肺炎疫情爆發下難以大升，預料明年公布的統計數據，本港的榜首寶座難以被其他市場取代。信報報導。 在社评方面，明报社评说，中央援港防控专家组组长梁万年提出，香港应该先将现阶段抗疫重点优先放在减少感染、重症和死亡。社评说，全民强检作为清零关键手段，押后做不等于无需做，仗税不力害苦三军。不管眼前抗疫策略怎样调整，政府都必须强化统合指挥，雷厉风行，将每项实事细节办好。明報社評。 大公報的社評說，當前抗疫關鍵是要減少重症和死亡案例， 尤其是針對老年人等重點群體，需要早日建立一套指標體系，劃定隔離或者重點救治的標準，對病人實行分流分層治療，更加要在醫療設施政策佈局之間實現有效聯動。社評說，醫院聯網是要形成救治整體，而不是各自為政分散戰鬥力。大公報社評。 文汇报的社评话，政府设立快速测试阳性申报平台，方便市民申报，免却长时间苦候做核酸检测的麻烦和痛苦，也有利更快找出确诊者。但政府需要提供应有的后续服务，包括对患者的登记分流、安排隔离、居家隔离支援等必要服务，都必须要做好，才能够更充分发挥申报平台的抗疫作用。文汇报社评。 《星岛日报》社论：私营医院拒绝接收新冠患者有违医德，应该无忘初心，秉承救人的承诺。面对公共医疗资源紧张，港府可以参考新加坡成立公共卫生防范诊所，调动超过800间私家诊所和几十间公立诊所加入防疫体系。私家诊所负责接收和分流发烧病人检测的工作，严重确诊者才转介公立医院诊治，分担医疗系统的压力。《星岛日报》社论。 这节报章及社评摘要时间够。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啦，两宗交通意外清理好噶，喺港岛区告士打道东行去红隧方向啊，近日入口嘅交通意外清理好。咁而家告士打道东行去红隧方向啦，都系只系近住管道入口比较车多。喺九龙区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住窝打老道嘅交通意外清理好。咁而家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住窝打老道一带啦，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去爱民村，加士居道去红隧车龙在骏发花园。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康庄道桥底，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黄竹坑道埃索油站桥面来回。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我们要团结同心，打低病毒，打赢这场硬仗。 居安抗疫，可以将社会抗疫资源留给更加有需要的人，保护我们的医疗系统。适合做家居检疫的人士，检疫期间不可以外出，要监测身体状况，定期做病毒检测和遵守家居检疫指引。有需要亦可以打热线1833019寻求支援。只要我们每人都出一分力，同心抗疫，香港一定会战胜疫情。 2022年3月9日新增28475宗确诊，14715宗快速测试有效情报。 理发店获准本周四重开，餐饮业等表列处所社交距离措施延长。 港大推算第五波疫情已达顶峰，总感染人数将达430万人。 拜登宣布美国禁止俄罗斯石油进口。 天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剛才講到咧，青衣呢個嘅社區隔離設施嗰個嘅情況啊，保安局發言人咧都有個回應，就話保安局咧係不斷優化服務啦，包括就係以小區同埋人性化管理，主動咧係同一啲入住人士溝通嘅，因應佢哋嘅意見需求咧係提供一啲適切嘅服務，咁考慮到患者身體情況啦，去提供一啲合適嘅食物嘅。食物供應商每日提供四款有菜肉嘅膳食啦，咁更加有清真同埋素食嘅款式係選擇，有送水果。以及在洗手间是有一些消毒的洗手液，外判清洁公司会加强消毒清洁，确保洗手间、淋浴间环境是更加卫生的。另外也都提到说社会各界包括一些社区人士、电信公司、媒体的支持捐赠，可以为入住人士每日提供免费报纸，正安排其他一些的书刊杂志，为接受隔离家庭的小童提供玩具，让一些隔离人士免费浏览不同网上娱乐平台，又会 有加設呢個嘅網絡覆蓋啦。如果有需要咧，係會贈送免費嘅本地數據嘅。呢個就係保安局方面嘅一個有關於青衣社區隔離設施嗰個嘅説法嚟嘅。繼續歡迎大家打嚟18723啲咧。頭先同阿黃元生傾緊就係講緊一啲嘅入住隔離設施呢一啲嘅準則嘅。繼續同佢傾先。電話旁邊有立法會議員黃元生，早晨。 早晨你好， 早晨黄先生， 可唔可以 comment 两下关于即系头先你讲 青 青 衣 嗰 度， 放仓，因为咧其实大家好多市民都问嘅，点解卫生署有一个网上登记嘅表格，就系话自己系咪即系阳性嗰个啦，自我检测，咦咁但系消防署又有另一个去话俾佢听想入住呢个放仓，咁两个登记点解唔系合埋一齐嘅咧，或者唔系同一個喺 website 裏面嘅咧，咁甚至係消防署嗰個係早啲出添，咁其實嗰個答案就大家知道好簡單啦，即係方艙就因為保安局去營運啦，咁就等唔切依、這個衛生署嗰個website， 咁所以就自己就去用最簡單嘅方法咁其實就 WhatsApp 就搞掂啦，咁樣咁所以係一個更加快速去接納想入住社區隔離設施，但係嗰個問題就係頭先我哋講開啦，即係上一 part。咁點解我哋而家既然社區隔離設施咁唔夠嘅情況底下，唔係你咁點樣去做優先次序，點樣去分流？頭先講點樣去篩選咧，就唔係話喂我總之有人嚟啊，咁我就fill 咗佢，或者即係住滿咗佢，就有個交代咁就好啦。因為其實最初大家都會話啦，喂佢住好幾日之後，佢用咗七日起，跟住咧就再用咗兩三日咧，都係住咗幾百人。咁當時候咧就引起大家好多不滿。咁而家就話即係盡量去快啲有人入住就好啲啦。咁但係而家嗰個問題又唔係話喂唔係入住咗就一定係好喎。而家頭先講啦，即係你一百萬人裏面你要真係自己有個準則。如果準則唔係淨係消防署，唔係淨係保安局，唔係淨係衛生署，唔係淨係社會福利處，你係可唔可以即係大家有一個比較聯合，大家去有一個制定一個計劃，就係話喂究竟其實你萬六張一個咁少嘅地方，而你嗰個病床得八千張咁唔夠嘅情況底下。你究竟點樣咩一類型先至係人嘅優先次序咧？咁我諗呢個綜合嗰個考慮咧， okay. 我暫時係未見到嘅。咁其實係需要做嘅。 頭先你提到一點啊，精神健康一啲入住者或者患者嘅精神健康係咪決定佢哋入住係咪都係一個考慮點？但係呢個點樣判斷到咧？即時 冇錯啊。其實因為如果你睇翻精神健康嘅需要啦，咁就算冇事冇幹，本身我哋社區裏邊已經其實都係存住一個由不同程度有比較需要係醫療嘅照護，去到不同程度嘅 counseling 係有咁需要啦。咁但係你特別入住之前入去社區隔離設施嗰陣時候咧，其實係有一啲 assessment form 係可以咧，即係或者一個你即係表格填到，起碼一個評估啦，你自我評估好，或者一個更加容易評估嘅好都好咧，就係究竟嗰個人本身係。第一適唔適合入住啦，入住咗之後需要咩嘅支援啦？咁我諗呢個係需要即係衛生署喺心理健康個評估上面作出支援。但係其實坦白講，亦都唔係淨係入去呢啲社區隔離設施係需要心理情緒嗰個支援，而坦白講有好多喺屋企裏面中咗等緊嘅或者即係學你話齋即係佢都唔知點算好嘅嗰啲唔係一定嘅。唔係一定醫療護理嘅一啲需要，亦都可能一啲係情緒嘅需要，係一啲不安啦，係一啲焦慮啦，一啲恐懼啦，係一啲心理上喺香港係好大嘅需要。一直嚟講，其實第二個疫情而家係潛藏喺社區當中嘅，就係呢個心理健康嗰、那個呢、這個嘅疫情係有、okay. 有深有淺，但係係越嚟越多，同埋越嚟越廣，同埋越嚟越深嘅，即係即係一般性嚟講。咁所以即係無論係入去社區隔離設施嗰個嘅情緒支援，無論係又或者喺社區裏面而家被逼等緊入去又好，或者其實係根本冇可能入到咧有一百萬人咁所以嗰、那個情緒支援嗰個計劃係點樣咧？咁我諗依、這個係更加大嘅問題啦。 OK， 好啊，唔該曬黃元生，多謝你同你傾到呢度。黃元生係立法會議員嚟嘅，講到如果要入呢啲嘅社區隔離設施嘅準則啦，其中佢提到有一點就係話一啲精神健康咧都係一個評估嘅一個準則嚟嘅，覺得應該要咁啊。繼續歡迎大家打嚟18723111嘅，有黃先生打上嚟，早晨。 你好啊，主持，早晨啊， 系，请讲。 系咁咧，就关于头先听开咧，佢哋话派嗰啲资源物料咧， 我五号啊，我四号已经确诊咗啦。咁五号咧就呢度我住德朗村嘅，咁咧就已经强检咗啦。跟住当其时嗰啲职员咧就叫我唔好落街，之后咧夜晚就俾咗一包嗰啲测试包俾我啦，同埋一包药、三罐罐头，乜嘢都冇啦。之后第二日即系隔封咗啦。之后我礼拜一再打电话落去办事处，之后啊冇带我，系啊冇带我，叫我喺屋企隔离，等医管局嗰啲人等我，等我车我隔离嗰啲隔离中心咯。到而家为止乜嘢都冇。咁啊头先又听到你哋电台讲话。聽到嗰啲負責人話派嗰啲物包啊、資源物料啊，我而家到而家為止乜嘢都冇，即係未收到任何一樣嘢。我而家喺屋企又唔可以出街喎、啊。我而家都唔知點而家。 有冇打個電話去問 咧？ 其實 我琴晚又打嗰個電話，話幫我記低咗，話會有人攞嚟嗰啲測試包，到而家為止都冇，乜嘢都冇，罐頭又冇，藥又冇，乜嘢都冇。 但屋企嗰啲嘢食而家，即除咗佢派嗰啲罐头咧，本身有冇都储紧少少喺度？ 冇啊，我本身冇噶。 咁点啊？真系冇嘢食噶咯，完全喺度。 系啊，冇啦。 亲戚朋友有冇机会可以帮到手咧？呢啲位 亲戚朋友就冇啦，我即系自己一个咯。我又唔够胆搵，又唔够胆搵亲戚朋友啦，同埋唔够胆搵啲朋友啦。因为食翻，我唔系好想知道我有呢个病啊，我惊传染俾人哋咧又。即系呢个病，即系比较系好危险咯、啊。 你而家最缺嘅物资系咪主要都系食物同药物方面啊？定系测试？ 系啊，我头先听到又话，听到又话派，尤其是佢哋话讲礼拜一七号嗰日，我而家七号嗰日就等紧，到而家为止都未收到任何一样嘢。尤其是嗰啲测试包，琴晚又有嗰啲医护人员，医管局嗰啲人打电话嚟。佢話叫我十號、十一號再驗，我而家得一包。嗱、你一包最好啊，等到十號之後再驗啦。佢話要驗兩次。咁而家喺家居隔離，佢又問我，我問我係咪打咗幾針？我話打咗第三針，一次過打曬三針，又打埋流感咁咯。同埋最高興就係嗰晚要做德朗村做強檢，佢又叫我唔好落去。 明白啊，黄先生嗰个嘅情况噶啦，都系即系都系物资上面嘅不足，亦都话试过打个电话联络，都未必有一啲相应嘅支援咁。仲有周先生打上嚟嘅，早晨。 早晨。 系，请讲。 早晨啊，我姓周嘅。咁、其实我有两样嘢想讲嘅，第一样嘢咧就系、是、话香港政府而家啲咧错配资源。case 一咧就系、是、话我自己有个工人咧就上个月十五号喺印尼嚟咗香港嘅，咁啊我人确诊咗，咁入咗去竹篙湾。咁正常嚟讲咧，应该十四日之后咧就好嘅，就出翻嚟啦。唔得嘅就应该就系入咗院嗰啲类似 case 啦。咁就照琴日咧，之前其实琴日之前咧断咗做成十日到啦，我都不断咁打佢啲热线。咁啊咩519-5729啊，70724708啊，70724755啊，26732010啊，即系六七个电话，一系就冇人听，一系咧就落咗去 voicemail 话呼嘅。咁即系咧，直头打到咧，就直头系自己 cut 线嘅。咁就有出奇啦。咁而家又话有啲人唔够位入去呢啲隔离中心，但系譬如好似我工人咁咧，就过咗成21-22日啦，都出唔到嚟。咁我间房唔知系嘥咗咧。 但我想搞清楚，究竟系出唔到嚟嘅原因系因为佢仍然系验到阳性，定系咩原因 咧？个工人咧就因为讲印尼话嘅，佢就唔好识表达。咁我同喺 WhatsApp 度沟通到嗰阵时咧。佢就話自己 negative 噶啦， 即係佢每日都有做測試，就 佢又唔係每日做嘅。我諗政府唔知係咪每日俾你做啦。咁我都唔好清楚。咁但係佢就係、是第一次講咧，就係3月5號咧，就應該出得到嚟噶啦。即係有人有個工作人員去講。咁之後咧，咁3月4號、5號啦、6號、7號、8號啦，即係到呢兩日啦，即係4、5、6、7、8，其實日日都同佢溝通緊。咁佢就可能佢自己即係。唔識同我啲人講啦，今次俾咗呢啲頭先我講一扎電話俾我，去同嗰啲熱線，但係嗰啲熱線咧真係完全係冇用嘅，幫唔到香港人嘅。 即係打咗幾日都冇人聽。 啊！ 打咗幾日都冇人聽，咁而家個工人嘅就變咗你自己同佢私下就聯絡，就亦都唔知幾時可以出得翻嚟咁樣。 唔知佢就話啲職員同佢講咧，就話係等上邊指示，咁就等咗成4-5日啦。 咁我出奇啦，即係正常嚟講，我哋即係多聽政府嗰啲即係有啲發佈會講啦，14日就應該就已經即係嗰個病毒量就低到已經可以即係走得噶啦嘛。而家直就話6、7日添啦。 嗯， 係咯，咁即係而家佢到今日已經成22日啦。 即究竟下一步要点做呢？而个工人亦都系测到系阴性嘅，呢、這个就系阿周先生佢嘅工人嗰个嘅情况。另外有关于咧呢个嘅快速测试情报嗰个平台咧，其实喺7号晚啊，前晚咧就系6点钟嘅时候开始启用啦。咁就话截至当晚11:59，卫生防护中心接获到咧17000多宗嘅情报，咁啊扣咗2000多宗系一啲重复或者重复登记啦，或者已有嘅个案咧，就话有14000多宗咧。就是今个月6号至7号快速测试阳性有效的情报，咁呢一啲个案入边有2000多宗咧系完成咗登记嘅，咁亦都系发出咗检疫令嘅。咁详情咧，又想揾一位嘉宾同我哋倾嘅，有立法会议员邓家彪，早晨。 系早晨，萧乐文，早晨。 早晨，邓家彪，系咪以你所知啲阳性快速测试阳性嗰啲打工仔啊，咁系咪都顺利用到呢个平台，或者顺利攞到个检隔离令咧？ 是的，我哋即係喺3月7号推出嘅时候咧，6点钟咧有工友直接用咧，不过佢就唔係3月6、7号確診阳性嘅，而係3月1号，即係因为嗰个平台同时间係容许2月26号嗰日开始起计咧，用快检阳性嘅工友咧都当一个 day back， 虽然唔纳入新確診个案嘅一个系统，但係都會出翻個隔離令嘅，咁、那個工友就係呢一類啦。咁就3月7号即刻試啦。咁其實前後5小時之內咧，就已經咧透過電子郵件咧，即係電郵咧send 咗一個嘅isolation order， 即係隔離令咧，就俾個工友。咁令到工友咧就更好咁有個證明啦，官方嘅證明，下面有個醫生簽署咧，就交咗俾公司。咁啊，即係叫確認有個有薪病假咁樣咯。 嗯，即系所以你睇到成个情报系咪都算顺利啊？5个钟头，同埋我想知佢呢个工友嘅屋企人有冇都收到嗰啲家居检疫令嘅都？ 佢个屋企人咧就未上报，因为咧佢个情况咁样嘅。如果系而家用紧快检阳性嗰啲咧，就真系必须要去申报，因为佢会一系列嘅医疗配套或者防疫配套啦。但系因为咧。讲紧2月26号至3月5号之间，其实政府讲明咧系唔作防疫嘅处理，咁所以如佢屋企人，我所知佢哋就应该冇翻工嘅，所以就冇将佢屋企人咧嗰、那个嘅情况咧系再上载。咁所以你话如果喺嗰、那个情况，有啲人有啲即系医学专家话啊都好嘅，可以用嚟分析个趋势，但系咧我估计有一部分咧之前确诊阳性而冇谂住攞翻个病假证明或者隔离令证明咧，咁可能呢批人系冇去上载噶。 嗯，即系可能喺一个数字上面未必呈现晒所有一啲感染咗人士出嚟。 系啊，系啊。 吓，但我就想问一下啦，而家呢一啲经过个平台啦，核实咗又发出咗呢个隔离令嘅一个文件啦，有几多公司系承认作为一个可以攞到有薪病假嘅证明咧？ 咁樣嘅，喺呢個平台出現之前，個平台7号出現啦。大概我冇記錯，應該3月2号、3号度咧，其實勞工處咧出咗一份指引嘅。呢份指引其實寫得好清楚咧，就話如果工友咧係即係透過快檢測試係確診陽性咧，係透過一啲譬如話 email 啊，或者甚至 WhatsApp 啊。send 俾個僱主睇咧，僱主都應該咧接納佢一個有效證明，然後咧根據啲衞生指引咧，就係發出一個病假嘅津貼咧，係俾個員工嘅。其實早於個平台之前咧，勞工處已經出個指引，所以譬如我哋工聯會出收到一啲投訴，就話啲公司有啲猶豫，我要唔要俾個病假俾佢啊？即係有薪病假俾佢咧？其實咧，只要我哋一揾勞工處或者拎個勞工處指引嚟咧，大部分嘅大公司咧。都是会跟的，都是个劳工处指引都出了，更何况现在有个平台，有个清清楚楚有下面有个医生签住的一些隔离令啊或者检疫令呢，其实就会帮到工友咯，是啊。 咁但是那个所谓有薪病假那个批的日数究竟是用隔离令去看，一定是他本身已经验到是阳性那个的日子去看，而且通常是怎样的？ 其實就跟翻嗰、那個衞生嗰、那個即係防護中心嘅指引咯。如果佢個工友打咗2針嘅，咁又係咧就係、是、第6、7天佢係自檢係即係快檢係陰性嘅， 咁就係計即係由佢確診嗰日到佢快檢即係第二次陰性期間，佢會有薪病假咯。咁所以呢，其實我哋見呢，就是政府發嗰個嘅隔離令呢，係一種好標準化嘅格式嚟嘅。佢就隔一次14日，但係佢就特別 remark 呢，就話如果各位即係工友呢，佢係打咗兩針呢，佢就係即係用返最新嗰種方式，就係7天。當然呢個情況就係僱主必須要知道僱員究竟打咗幾多針。咁我諗而家都係有個責任去報呢樣嘢啦。係啊， 整體喺個平台或者一啲僱主同僱員之間用呢個平台，會唔會仍然都有啲嘢要再做得清楚啲、釐清啲？因為大家都可能因為呢段時間係翻唔到工噶嘛，嗰啲爭拗上面嘅問題。 有幾樣嘢我哋見到出現嘅爭拗。第一咧就係話佢唔係確診陽性嗰位，佢係緊密接觸者，即係同住屋企人，咁仲即係保護得自己好好咧，係陰性。咁但係因為根據個檢疫令，佢都唔可以出街噶嘛。咁呢度就形成咗一個保障嘅真空咯。因為呢一批嘅員工佢係陰性，但係佢係居家隔離咧。其實到今日咧都未有一個法例保障佢哋咧，必然有一個有薪病假嘅形式去幫佢哋嘅。咁嚟緊下個禮拜三咧，立法會就會首讀一個僱傭條例嘅修訂咧，其實就係將當時葵涌村圍封咁多日嗰啲即係冇得出去翻工嘅工友，嗰啲係陰性嘅，咁都有個保障啦，即係受檢疫令影響嘅工友。咁我哋就要探討咧，或者都要爭取咧，要將呢個僱傭條例嘅修訂咧，要講得清楚啦。究竟居家隔離呢一批咁嘅接觸者係咪都可以享有病假津貼？但無論如何，因為而家個法例係只係即係寫緊啊，未正式三讀通過，所以其實呢個係一個保障嘅真空嚟嘅。呢個第一，第二咧，我哋都收唔少係文職白領或者即係有專業技術成分嘅工友咧，即係僱員同我哋講咧，因為呢兩年嘅公司已經配套佢哋在家工作嘅裝備，主要都係電腦啦，或者甚至攤分一啲上網費用啦。咁因為而家一波嘅疫情，好多人打咗針咧，佢確診咗咧，佢都未必話有病徵啊，即係冇話發燒，所以啲僱主直頭都係坦白講都有少無良咧，就話哦你確診， 等下邊度？因為時間差唔多，我轉頭翻嚟揾你講埋呢一點係嘛？ 哦，好啊， 唔該。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昼九点半，由黄贝文报道新闻。入境事务处表示，一个负责接听一般查询热线2824-6111的总入境事务助理员确诊新冠病毒，热线今日上昼暂停服务，相关办事处彻底清洁之后，预料下昼一点恢复公共服务。俄罗斯总统普京签署总统命令，在对外经济领域采取特殊措施。普京要求在今年12月31日之前禁止特定种类食品和原料的进出口，而相关清单由俄罗斯政府确定。较早时，普京亦都签署法案，涵盖一篮子社会和经济措施，在国家受外国制裁之下为国民和企业提供支持。另外，俄方早前表示会从莫斯科时间今朝10点起再次为冲突启动宁静模式，保障从乌克兰首都基辅、切尔尼戈夫、苏梅、哈尔科夫和马里乌波尔撤离平民的安全走廊。官员说，俄方在24小时之内，在没有乌方的参与之下，从顿巴斯和其他危险地区撤走超过5000人。星巴克行政总裁詹森发表公开信，宣布公司将暂停在俄罗斯的业务，包括所有星巴克产品的运输。星巴克早前表示，公司在俄罗斯有130间分店，由一间特许合作伙伴公司全资拥有和经营。较早时，连锁快餐店麦当劳和可口可乐公司也都宣布暂停在俄罗斯的业务。另外，南韩三星电子据报表示，在俄罗斯对乌克兰展开军事行动的情况下，公司已经停止向俄罗斯发货，并将会继续密切观察复杂的局势，确定下一步行动。南韩总统选举投票已经开始， 今届大选一共有4400多万个选民，其中1600多万人已经提前在上星期五同路参加缺席投票。今届大选缺席投票率是36.93%，是2014年地方选举首次实施缺席投票以来的最高纪录。普通选民可以从朝早6点到傍晚6点投票，新冠确诊病人和隔离人员可以从傍晚6点至7点半投票。如果投票的新冠病人和隔离者人数超出预期，截止投票时间和开票时间可能延迟。南韩各地一共设有14000多个票站，选民投票之前必须出示身份证、驾驶执照或者护照等有效证件，并佩戴口罩。投票结束之后，开票监督人员、各政党推荐的选举管理委员会委员和警方会将缺席投票箱、正式投票箱和邮寄投票箱送到开票站。南韩选举电视台直播投票和开票情况。天气方面，预测天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2度，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干燥。下星期初潮湿有雾，日间温暖。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而家气温17度，相对湿度5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0842点，升76点，总成交金额89亿2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291点，跌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195点，跌48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87.2，升4蚊；友邦保险71.5，跌1.5毫半；美团148.6，升3.2；中国平安53.8毫半，啱转咗去53.7毫半，跌2毫。阿里巴巴96蚊，跌9毫；恒生中国企业73.54，升2毫4；港交所336蚊，跌2.2，系跌2毫2；李宁64.25毫半，跌3.6；京东229.6，跌8毫。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18，日元115.9，瑞士法郎0.93，加元1.287，人民币6.315。英镑兑美元1.311，欧元兑美元1.092，澳元兑美元0.728，新西兰元兑美元0.682。日经平均指数报25030点，升239点。港金报19020蚊，升28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2040.61美元，卖出2040.6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先同你讲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交通系正常，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加士居道去红隧方向排到骏发花园。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咁喺封路方面，油麻地嘅炮台街因为有中九龙干线嘅工程，介乎金粟街至到新田地街之间嘅一段炮台街需要封闭，经过要小心。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去香港仔、昂船洲大桥落斜分叉位去尖沙咀、黄竹坑道葛亮红桥面来回，同埋将军澳宝顺路宝康路方向调景岭。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市面上都见到不少这些快速测试剂。中大生物医学学院兼任副教授招贤图。 大部分市面上买到的质素都是 OK 的。但任何一种快速测试都很难在一个病毒量较低的时候，或者可能刚刚中招的时候，告诉你真正的阴性结果。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要居住环境安全和健康，业主千祈不要擅自改装楼宇的排水系统，还要妥善保养渠管，聘请合资格的专业人士或承建商定期检查。如果发现渠管有渗漏或者破损，就要尽快维修。 业主可以申请屋宇署和市区重建局的贷款或者资助。详情浏览 bd.gov.hk。 2022年3月9日，新增28,475宗确诊，14,715宗快速测试有效情报。 理发店获准本周四重开，餐饮业等表列处所社交距离措施延长。 港大推算第五波疫情已达顶峰，总感染人数将达430万人。 拜登宣布美国禁止俄罗斯石油进口。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在早前呢，一啲嘅患者呢，就算验到呢核酸就算验到快速测试系呈阳性啦，但因为佢嘅核酸测试呢系未话确诊啦，卫生署未发过检疫令啦，究竟佢哋系咪喺留喺屋企返唔到工嗰啲日子有冇叫做有新病假，或者有啲咩证明呢？的确系有一啲争拗喺呢一度㗎。而家呢出咗呢个快速测试阳性嘅情报平台之后呢，系咪可以改善到呢？头先同邓家彪呢都话倾到就系有一啲劳资方面面嘅爭拗點仍然可能係存在嘅。電話旁邊有立法會議員鄧家彪喺度嘅，早晨。 早晨，多謝蕭樂文。 嚇，鄧家彪頭先講到話有啲緊密嘅接觸者啦，圍封期間嗰啲，另外有啲就話在家工作嗰啲嘅人士，呢一啲點樣可能會有問題出現到？ 因為咧呢一波嘅疫情咧，都唔少人分享話咧就算感染咗咧，個病徵咧就冇乜嘅，幾日就會好翻。咁所以咧呢樣嘢咧就擺喺咧。有啲員工佢係做文職啦，或者可能係即係專業技術成分比較高嘅，可能呢兩年咧，僱主已經配套咗一啲電腦啊，在家工作嘅一啲嘅方式俾佢。你知道呢個員工已經係陽性咧，就同佢講：喂，其實你都冇病徵啊，又冇發燒啊，不如你幫我頂埋呢個 project 佢啦，照交貨啦。即係其實喺有部分嘅 case 裏面咧，就咬住咧，就算你確診，我認你確診，但係咧你好似冇不適啊。咁我叫你繼續做嘢咯，你幫我頂埋佢咯。咁所以其實呢個都有唔少即係僱員咧向我哋即係申訴嘅。咁其實呢啲應該病假噶嘛。咁尤其大家諗下，三個月之前香港未話承受咁嚴重嘅疫情，其實哪怕有冇病都好，中咗新冠就已經去咗醫院噶嘛。咁根本上唔應該做嘢，或者做唔到嘢。咁所以呢個會係比較多係存在喺即係文職白領啊，或者係即係啲專業或者輔助專業人士上面有啲爭拗咯。其實仲有一個咧，就係都幾多人問嘅，就話如果我確診陽性，我係7天可以恢復工作啦。但係如果期間我嘅屋企人又即係出現一個新確診，咁會唔會延長喺中間嘅補償係點咧？其實呢度就政府係未好清楚講明嘅。咁所以因為呢個居家隔離而衍生唔少呢啲咁嘅問題咯。系啊， 我另外又想问你，如果有啲雇员佢系即系感染过啦，咁跟住之后就隔咗6-7日之后咧，快测咧连续2日系阴性，即系而家理论上应该系可以即系出翻嚟噶啦嘛。咁佢哋如果又仍然有病征，话有冇听过啲雇主系都要求佢哋翻工啊？或者打工仔嚟讲又点睇呢啲情况咧？佢哋会唔会都倾向系留喺屋企多一段时间咧？ 其實所謂病徵就退發燒一定係唔得啦，但係多數咧，我認識一啲復康者咧，其實佢話咧，佢快檢嗰陣時係陰性噶啦，但係佢仲有咳啊，或者可能佢負責 present 嗰陣時咧，就會即係咳得特別嚴重。咁其實真係會引起僱主甚至同事之間嘅憂慮或者個不安嘅。好多時咧就叫佢留喺屋企多幾日，但係關鍵就係根本冇一足夠嘅所謂病假嘅配套俾佢嘛，咁呢啲就係有出現嘅，尤其嗰個工作性質咧係要對住唔同嘅客人啦，或者係即係同事之間嘅互動比較強嗰啲，咁所以呢種情況都幾唔理想。我哋好希望咧就係即係政府都能夠俾所有私家醫生一啲嘅安排或者指引咧，俾呢一批其實已經係陰性嘅康復者都可以去到一般嘅私家診所嗰度咧，真係照去即係譬如話睇醫生啊，出翻個病假紙咯，而唔係出現拒收嘅情況。尤其佢已經係康復係陰性嗰啲。 OK， 好，唔該曬鄧家彪，多謝你，同你傾到呢個先。鄧家彪就係立法會議員嚟嘅，咁今日聽大家嘅電話有關於疫情啊，或者引申出嚟嘅唔同嘅情況。有陳小姐打上嚟，早晨。 喂，早上啊。 早上，陈小姐，你的情况是怎样啊？ 我呢就是而家中咗咧喺青衣呢度隔离咯。 哦，你住咗几多日啊？咁？ 我是六号入嚟嘅。 嗯。 咁嗰日咧，五号嗰日咧，我哋成家人一家五口就去检测嘅。 嗯。 咁六号咧就我一个人中咗，咁就嚟咗，即系政府就安排我嚟，即系青衣呢度方舱呢度隔离啦。 嗯。 咁而家即系呢度隔离咧，又俾个地方我住，又好似坐监咁，又冇医生帮我睇，又冇肉俾我食。咁而家我而家喺呢度咧，我就好担心，因为我屋企有几个小朋友咧都仲大。 你屋企啲小朋友有大人照顾噶嘛？系嘛？ 我先生喺度照顾佢哋咯，但我先生都唔舒服。几个小朋友又不舒服，咁你叫我先生点又唔舒服，点去照顾？即系佢好辛苦咯。 嗯嗯， 所以我而家就好担心啊。 嗱，点解净系你系入咗去青衣呢一度？你其他屋企人有冇嘅？大家都系确诊噶嘛？呢段时间 我系五号，我哋一家人五号检测之后，咁六号咧就系得我一个人做，佢哋冇做。咁咧，佢就安排我即係圍封檢測，佢話只會撤離即係檢測即係確診嘅人士。 嗯。 咁即係就安排我嚟住咯，我又驚傳染俾小朋友，咁真係俾即係傳染咗俾佢啦。佢哋就七號開始咧，而家就陸續咁樣發病咯。 嗯。 就發燒啊、咳啊、喉嚨痛嗰啲咯。 嗯。而家你希望可以點樣咧？即係你自己就喺青衣呢度啦。你自己希望有啲乜嘢協助你自己或者屋企人咧？ 我而家就我老公即係又唔舒服，喺度湊佢哋幾個小朋友，又即係打電話去診所，我有打去衛生署嗰度嘅。咁嗰啲電話打咗之後，即係話我阿仔嗰啲中咗啦，佢就話即係叫我耐心等候咁樣，等佢哋覆。但係到而家佢又冇覆我。 嗯， 系啊，咁我而家喺呢度我就即系好惊啦，又好担心啦，担心佢哋啦。 嗯， 咁我又冇得即系睇下可唔可以照顾，即系翻去照顾小朋友啊，即系带下佢哋去睇医生啊，但系又约唔到，我就好无助噶而家。 OK， 好啊，明白啊，陈小姐的情况，因为佢自己先是即系确诊，咁入咗去青衣呢个隔离设施，不过屋企人之后亦都系陆续受到感染啦。咁因为屋企有几个小朋友，而佢嘅丈夫亦都系受到感染，咁要同时照顾几个小朋友咧，佢都觉得好吃力，希望可以翻屋企就系帮手照顾小朋友嘅。呢个就系陈小姐嘅情况。仲有容女士嘅早晨， 早晨啊， 早晨啊，请讲， 系。啊，先生嗬，我咧就系、是、今朝早中咗嘅。 嗯， 我个孙咧就六号中咗嘅。咁但系卫生署咧就冇完全冇支援我哋、哦。我个孙咧就系、是、睇个医生，政府医院，佢已经话佢确诊。但是卫生署又没有给手带，我现在不是要物资，不是成什么，你都要给他知道卫生署我这里有人中了招，你是不是应该要做一个防疫呢？ 嗯， 那他没有、 嗯、 那现在我今早呢就报了那个电话，就是1836那个呢，那就报了，他就说记录咗我今日中咗招，咁当然系今日就唔会咁快，佢会做到嘢啦。 嗯、 但系我个孙咁多日咯、哦，你起码佢隔离，我哋自己都隔离咗咁多日啦。 嗯， 系咪政府嘅问题啊？定系各部门嗰啲负责人做得唔好呢？我真系唔明白啦！ 即系你起码希望觉得嗰啲电子手带送过嚟先，定系其他物资都要有呢？ 咁当然佢有啊，当然好啦。而家咧，我就出唔到街买嘢，乜、都买唔到，因为我中咗招，我做一个好市民，我唔想去播毒。 明白啊，呢、這个 我而家我可以出去噶，佢冇手带俾我啊嘛。 我走咗出去佢都唔知啦。 但理論上都唔得嘅，因為你感染咗啊嘛。咁但有冇其他人幫到手咧？呢、一個即係買定，譬如擺喺你門口，跟住自己拎咁得唔得咧？又 冇啊，我就係冇啊，因為我已經係75歲，我又冇信用卡嘅。 嗯， 我管理處話你可以叫外賣，叫外賣我冇信用卡，我點樣去買外賣咧？ 都是那些支援的各种问题，这个容女士和她家人讲到个孙都是、感染了的情况。刚才讲到呢 ,1836, 应该就是讲 1836119 一个、这个的、快测那个平台的一个电话热线来的。另外还有蔡太太打上来，早晨。 喂，是。 是蔡太太，早晨。 早晨主持人。我想分享我女女个 case 啊，因为今早我都听到一些听众打上来就说、医生睇唔到。咁但係佢就話係因為發燒啦，但係我女女呢就係扁桃腺發炎，應該係喺新年前，農曆新年前年28，咁就發得好緊要，就即係扁桃腺發炎就引起個淋巴啦，就腫到好似雞蛋咁。咁就去睇家庭醫生啦。咁家庭醫生睇，咁其實都佢話你初四再嚟睇啦，我第一個睇你，因為都幾嚴重。咁啊，食咗幾日藥，到初四都真係去睇。咁佢睇咗之後就話：啊，唔得啦，你要去睇專科耳鼻喉。咁嗰晚我就即刻約到耳鼻喉，係可唔可以講？因為私家診依個私家醫院嘅分科診所嚟嘅。咁我夜晚7點就去咗睇。咁佢睇咧就話我俾你兩個選擇，一係你而家入院。我話點解要入院啊？佢都好嚴重啊，咁要吊唔上單。佢冇發燒，佢就一路問我，我年廿幾至而家都發燒，我冇話冇發燒。但我話而家爆得咁緊要，我話可唔可以用藥去控制唔入院得唔得咧？因為個疫情已經爆得好緊要。佢話如果係咁啊，我俾多幾日藥你啦。咁你食多幾日藥，如果唔得咧，都要入院。但我話都冇發燒喎。佢話咁你自己決定啦。咁好啦，咁就之後。第初唔到咧，就姑娘打嚟，佢就话：医生话约咗你个期嚟复诊，我哋唔睇你啦。我话点解啊？喉咙嘅病我哋全部唔睇啊。我话你系耳鼻喉，点解喉你唔睇啊？我话我哋唔系 COVID-19， 两个医生都诊断咗唔系 COVID-19 嗰啲病，系只系扁桃腺引起嘅淋巴发炎。点解你唔睇啊？佢又話：我哋因為我哋嘅係分科診所冇裝備。 OK， 如果你需要咧，你直接入醫院。 嗯， 其實一路我個女係好精神，只不過係腫咗，咁就冇發燒啊。咁我就覺得一來就唔需要去 入醫院啦，唔需要 入醫院啦，亦都冇資源，亦都唔係咁樣配俾我哋。嗰陣時已經好緊張噶啦。 最終點咧？我想知道最終。 最终咧好惨啊！我哋转转接接咧转咗去第二个医生，就普通家庭医生嚟啫。咁佢就只系俾咗普通嘅药。咁其实直到而家都未好嘅。 但起码嗰个家庭医生就有睇嘅，就唔系净系俾药。 佢有睇啊，但系佢都好惊噶，都系隔几尺咁叫我个女打开个口咁样睇咯。 OK， 唔该晒蔡太，讲到女女嗰个睇医生嘅情况。仲有何女士打上嚟嘅，早晨。 早晨。 系，请讲。 其实我就是25号确诊嘅，咁我27号先收到个核酸检测，咁我就即刻 register 啦，咁就到until 琴日我都收唔到政府嘅物资，我系讲紧佢个手带连埋嗰啲检测包， 都超过一个星期喎，个几星期咯，都 十几日，十松啲日啦，系啊。跟住即由我即程度開始就未夠嘅，但係由我確診開始計咧，就已經係11、12日噶啦。咁同埋咁如果我哋即我哋都冇出過街嘅，咁但係如果我哋冇個手帶識別咧，咁有啲即可能有其他患者，佢哋未必會喺冇手帶會落街啊，咁即佢識別唔到噶嘛。咁其實咁咪好容易惹開曬咯。 明白啊。 啊，何女士呢個嘅情況都係講到即係確診咗、登記咗一啲物資，包括手帶咧，都係未收到。咁佢就講到個情況都係超過一個星期啦，十幾日噶啦。今日都聽咗好多類似一啲喺屋企嘅確診者收物資嘅情況嘅咁。另外想同大家咧講下就係、昨日都提過就係呢個首期啊5000蚊消費券咧就預喺四月會發放啦。咁見到有啲團體都建議，除咗話一啲合資格嘅成年人可以攞到消費券之外咧。尤其是一啲有小朋友嘅家庭咧，係咪可以有針對小朋友或者一啲照顧者嘅消費券咧？咁佢哋都做咗一啲相關嘅調查，講到一啲基層兒童嘅照顧者喺疫情之下嘅需要噶。咁啊，電話旁邊咧有民社服務中心註冊社工林敏芝，早晨。 係，早晨。 早晨，林敏芝，你哋咪有個調查講到一啲基層兒童嘅照顧者係幾時做啦？一啲對象係邊啲人，同埋啲咩發現啊？ 嗯，咁咧，我哋你好啊，主持。咁咧，我哋就喺上個禮拜咧，用咗兩個禮拜去上兩個禮拜咧，用咗兩個星期去收集咧603位嘅照顧者嘅。咁其實今次我哋嘅主要調查對象都係過往一直使用機構服務嘅基層家庭啦。咁啊，包括有領取食物嘅家庭、受託管兒童嘅家庭、使用網上免費功課指導嘅家庭。咁咧，平均每位嘅受訪者咧係需要照顧兩位嘅兒童嘅，最主要都係照顾小学的儿童。 有没有说是哪个区域做的你们这个、 其实我们13区都有，最多是深水埗、黄大仙等等的区域都有的。 在照顾压力方面是不是都有些发现？有多少受访者是觉得有压力的？ 其实呢，我们近乎80%的受访者的压力指数都有8分以上，我们10分做满分啦。那在这80%里面呢，有30%的受访者的压力指数是满分的。即最多是占10分咯。 这个算不算是你们调查之前都没想过个结果是这么高的呢？ 其实我们有预计到的。因为家长对于小朋友有没有受感染啦，会不会受感染啦，或者担心自己受感染会影响家庭照顾家庭的状况啦，同埋喺即都听好多家长讲呢，都会好担心小朋友停课追不上学业进度。咁佢哋嘅压力呢，我们相信喺经济啊照顾上咧都系好沉重嘅。 即系我想综合啊，头先都讲咗几个佢哋嘅担忧，一来就佢哋自己担心屋企人或者自己感染啦，子女嘅停课影响到学业啦，另外系咪经济嘅情况都有担心到咧？就 冇错啊，佢哋经济嘅情况系有担心，因为喺即系我哋个报告咧都有讲到我哋嘅家庭开支咧系增加嘅，譬如小朋友嘅药物啦，本身小朋友嘅药物已经好难买噶啦，仲要系。有錢都買唔到，好貴，因為咁咁而且出面有一個搶購嘅情況啦，咁所以佢哋實在冇辦法分心分身去，又要照顧家庭嘅同時，亦都要出街買物資，即係非常之困難嘅呢件事係。 我見你哋有個問題問到話，擔心未來負擔3個月嗰個開支，嗰、那個係有幾多受訪者表示係擔心嘅？ 担心受访者 系咪话一个未来3个月嘅开支咧？系咪你哋有问到呢一样嘢噶？ 系嘅，咁咧其实我哋有80%嘅家长咧都会有担心到咧未来嘅3个月嘅开支嘅，因为最主要咧我哋一半嘅受访者咧系嚟自劏房嘅家庭，咁佢哋最大部分嘅开支咧就系去咗租金嗰度，咁其次系购买食物啦。咁第三咧就系一啲小朋友嘅学习费用同埋一啲购买药物。或者一啲生活嘅雜費，咁喺呢幾方面咧，佢哋都有一定嘅擔憂嘅。 但如果譬如政府或者一啲民間社福機構有冇一啲嘅援助可以俾到佢哋咧？如果你話開支嗰方面嘅擔憂， 其實咧，我哋而家民社服務中心咧，有為一啲緊急嘅劏房家庭會做一啲物上門嘅物資去供應啦。因為都收到好多家長嘅電話咧，其實佢自己確診咗。但仍然都要在家照顧小朋友的同時，他沒辦法分身去買東西，因為他不會想出去散播這個病毒啦，亦都小朋友不能夠獨自一個在家啦，這樣那我們會有這個的服務會提供給他的送物資。 消費券就總共10000元，但四月就會首階段發5000元電子消費券，對於他們的幫助有多大呢？ 第一階段呢，家長講過呢，其實政府今次回應係慢嘅，因為好多即係疫情都經歷 兩年啦，喺社會上，咁其實好多家長咧已經本身要俾咗錢出嚟咧，去購買一啲電子嘅學習嘅工具啦，同埋每一啲㓥房嘅家庭咧係冇 WiFi 嘅，佢哋每一個月咧都要俾錢買呢一個 SIM 卡去應付翻小朋友上網課嘅情況。咁所以咧，佢會認為政府回應得慢。咁我哋民社咧都有俾到即係提供到一啲免費嘅 SIM 卡咧，俾有需要嘅㓥房家庭嘅。 我見係咪話預算案有個優質教育基金都話留咗啲錢係俾啲學校係買一啲流動電腦裝置啊，或者一啲無線網絡裝置啊？呢個係咪有機會即係如果落實咗嘅話，都可以幫到相關嗰啲基層家庭？ 如果落實咗，要睇下嗰個執行嘅細節，因為而家都係好闊啊，即係成個政策都好虛，咁所以落於家長嚟講，佢哋唔知道受惠嘅係邊一個地方。亦都會增加佢哋嘅不安感咯。 另外，你哋建議咧就話消費券，因為而家都係一啲合資格嘅十八歲或以上人士啦。你哋有提過話兒童消費券或者照顧者消費券，個諗法係點樣嘅？ 其實咧，兒童消費券啦，同埋家庭主婦消費券咧，都係我哋基層嘅家長咧去開會嘅時候提出嘅。咁因為今次嘅疫情咧，由一月開始爆發，又唔知幾時復課。咁其實小朋友咧，24小時都要喺屋企做網課嘅，咁其實小朋友咧又冇任何嘅學習機會啦，即係對住電腦，亦都冇一啲好幫助腦部發展嘅活動，咁小朋友都唔係家長咧都會好擔心小朋友嘅發展會停滯嘅，所以會希望咧有一啲額外嘅費用、額外嘅金錢咧，可以幫小朋友報讀一啲網上嘅學習費用、學習嘅課程啦，同埋購買一啲益智嘅遊戲。幫助小朋友腦部嘅發展嘅，咁其實 Omicron 咧都知道對小朋友係好不利嘅，咁嗰、那個死亡率咧都會係比其他嘅群體咧會比較高啦，咁所以咧家長都會好想提升翻小朋友嘅免疫力，買一啲營養品嘅咁樣，但係嗰個口罩同埋藥物真係唔平啊，咁所以照顧者都好難去負擔嘅。咁而家庭主婦嘅消費券咧，都係我哋嘅爸爸媽媽提議嘅，係一班咧為咗喺屋企照顧小朋友啦，要辭去工作嘅爸爸媽媽，咁。佢哋家長咧都會受到疫情咧去而停工或者失業嘅，咁、影響咗照顧者嘅收入啦。咁、所以咧，係好。 但我想知道個金額，即最後講埋個金額，你哋諗住幾多嘅？即係如果兒童消費券嗰啲， 兒童消費券咧會希望係而家兒童津貼2500蚊，即係恆常嗰個兒童津貼嘅正三倍。咁、而照顧者消費券希望咧可以有7000蚊或者8000蚊嘅。 OK。好啊，唔該曬林敏芝，多謝你。林敏芝就係民社服務中心註冊社工嚟嘅。